234集，你信天命。 您别急，我的话还没说完。 李阳一双手放在身前，微卷的黑发被血液凝结成了块。 我自小长到大，日子实在是过得艰难，百姓愁一日三餐，愁温饱子孙，我也跟着愁饭食，愁活命。单说这双手，这双手曾被宫中娘娘踩在脚底下过，因为她觉得石头硌脚，便让我拿手给她铺着路。那条石子路不长，可当时年纪小，便以为走不到尽头。我尚且还记得那时的光景，我趴在地上像条狗一样，待宫中娘娘抬起后脚，我就得赶紧把被踩过的那只手放到前面，让娘娘及时踩到我的手上，周而复始。您可知这娘娘为何这么待我？因为我实在命硬，也实在是好运，竟敢在她儿子出生前的五日，从我低贱的母妃肚子里生出，越过了她的儿子，成为了西夏的二皇子。也何该她看我不顺眼。人或是迫于活命，或是迫于权势，总要去做一些自己不愿意做的事。 李阳一停住脚步，寒风突起，吹过众人的衣袍。 这些事有好有坏，逼着你一步步的向前，你若是不做，那便是活不下去。没人不想活着，您不想活着吗？您自然是想活着，从出生到权臣将士，您几乎没有受过多少磨难，生平最厌烦的应当就是大权旁落和这一具病弱的身子。您能这么快的发现香料的问题，能这么快的注意到身体的不适，这样想活着的想法，您应当懂得该是多么的强烈。 顾元白默不作声，寒风吹起他鬓角的发丝，他的脸侧还有实力摩擦过的细小伤口。李阳一随风苦笑，他轻轻地道： 我想活着，被人看作是一个人一般的活着。我想穿上符合我皇子身份的衣服，想要上桌吃饭，想要旁人不再耻笑的往茅房里丢一个馒头，再让我捡起来吃掉。我得诚实说一句，再好吃的东西在茅房里滚上一圈，都让人难以下咽了。 顾元白与他对视，他站在断瓦残垣身前，目光中好像有幽色在发着光。两国的皇帝陛下静静地彼此对视着，李阳一面上的笑意收敛，他变得面无表情。西夏的七皇子俊美，李阳一与李阳顺有三分相像，但他的相貌却普通得多。笑意收敛之后，普通的面容便浮现出了非一般的阴郁冷酷。 我先学成个畜生，才能在无主的西夏后宫中活到现在。那条狮子路上，我的双手被后宫娘娘踩得鲜血直流，她恨不得废了我的手，而她身边的宫女则是呵斥我弄脏了狮子路，当众给了我五个巴掌。我用胸前后背的衣衫去擦掉那些鲜血时，我决定我一定要做个人，做一个真正的人，把一个能把所有害我打我的人全部报复回去的人。后宫的人最怕谁当皇上？他们最怕我，因为只有我受尽了所有人的欺辱，谁都想要拽下我，因为他们知道只要我出了头，他们就会死。大皇子傲慢，将我作为马奴，他该死。三皇子温和，私下却让我是滚烫的香灰，他 他和他母亲都该死。四皇子五皇子一母同胞，他们兄弟相帮也该死。至于七皇子，蠢货一个，倒是绝佳的好毛子。您猜猜，我登帝之后，他们都是何样的神情？ 我猜他们害怕。 李阳一没忍住笑出了声，他胸腔闷闷的，笑得脊背弯曲。 您说对了。 火把上的油脂炸开，火花被吹散，又猛地剧烈燃烧。李阳一直起身，冷下声音： 但我好不容易做成了人，现在却又输了。我自然信苍天，可苍天却不眷顾于我，他不让我好好活着。我耗尽了所有的心血，我的数万大军，千百万两银子，整个西夏被我掌控，并会在我手上慢慢腐生，但苍天却不让我这么做。 他猛地指着顾元白吼道： 苍天眷顾的是你，你受过什么？万民百官爱戴你，你要什么便会有什么，甚至连你要我的命，我都得断一条腿来自保。 侍卫东陵卫和士卒们倏然拔出大刀长矛，瞬息包围住顾元白，尖锐对准李昂义，寒光跳跃，火光闪现危险。李昂义激昂的情绪瞬间平息了下来，他还是那般的苦笑。 天降大难，你无事，我却身陷敌营，这都是天意，是我的命。顾莲，我没有输给你，我是输给了苍天。天要亡我，我不得不亡。 顾元白直到此刻才突然笑了，他喜怒不定的道： 你觉得你不是输给了我，是输给了天。 是。 那我就要你看看，你究竟输给了谁。 顾元白转身，衣袍伴随着大步飞舞。 带上他。 阵后第二日，顾元白带着大军驾临到了西夏军驻地之外。西夏人惶然，城门被紧紧关闭，城墙上头站着密密麻麻的西夏士兵。西夏没有足够的伤药，他们因为后方的埋伏，伤兵足有两三万之数，再加上西夏皇帝失踪不见，西夏将领惶惶不安，连夜带人寻着皇帝踪迹。他们连搜寻粮食都来不及做，完好未曾受伤的士兵被将领带出，这座城内的都是受了伤的西夏人。看着远在射程之外的大横军，地震后一滴水也未进的他们心中绝望渐起。 为何短短震后的第二日，大横人便可以举兵来到西夏城下？ 顾元白身披盔甲，他看着这道城门平静道： 张将军，传朕的话。 是。 城中的人，朕知道你们是满城的伤兵。 张虎城提嗓，用西夏语将话传到了西夏城墙之上。 伤病无药可医，只能等死。你们经过连日的大雪和天灾，到了现在，或许连粮食都已经不够撑上几日了。或许连粮食都已不够撑上几日。战场上的士兵一旦受伤是什么样的后果，你们不会不知道。口粮会先供给未曾受伤的士兵，而你们缺胳膊断腿，只会被抛弃，成为战争下的无名尸体。转身去看一看你们身后的废墟，那里还有你们众多的战友掩埋在旗下等待着救治，可你们却没有办法去救他。 因为你们自身也难保。你们的皇帝，你们的将领，无法保你们平安。他不是个好皇帝，他们也不是好的将领。 人群之中被钳制住的李阳毅脸色微微一变。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